注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的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朝阳区王娟的征文，五年巨变高碑店。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在大运河的源头，美丽的通惠河畔坐落着一个方圆200公顷的小村庄高碑店。它形似宝顶，虽然面积不大，但却因为有一条汇聚众多中国古典家具瑰宝的古典家具街，一片灰砖青瓦明清风格的新农村和一支走出国门享誉国际的高跷队飞升中外。高碑店村具有上千年历史，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早在元代，这里便是漕运码头和皇粮商品的集散地，沿河两岸商贾云集，欣欣向荣。据《日下旧闻考》《松溪纪文云》等记载，辽金时代高碑店就已经形成村落，元代时通惠河成型，高碑店平金闸就是皇粮漕运的转运码头，通过运河交流的各种商品物资云集于此，促使工商手工业兴旺发达。由于聚集在此的各类物资丰足，历史上的高碑店曾有高米店、高蜜店之称，奠定和发展了高碑店长期不衰的古家具制作与销售市场。从2002年到2017年，高碑店村这座宝顶在村党总支和6000多名村民的呕心沥血、坚持不懈的共同奋斗下，连续打赢了3场硬仗，先后干成了14件大事，打造出了具有高碑店特色的文化产业，推进了新农村建设，促进了村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高碑店村新建2类厕所4座，已由区环卫中心接收管理，安装治安岗亭6个，健身器材3处，共38件，对村内的三河路、滨河路、古典家具街进行修整，共计3万平方米。而西区新村街道、通惠河两岸、东工业区、松柏家园、码头公园等都进行了绿化调整、移植，绿化面积约50亩，栽种各种花卉、灌木、乔木1.12万株，铺种草坪约9500平方米，移植各种树木1835株，对村内39个垃圾箱全部进行了打磨、喷漆，处理小广告张贴、墙面涂写、暴露垃圾清理1500多例，全村的废旧电线、电线杆整改及拆除电缆线共计2.6万米，拔旧电线杆50多根。高碑店村中心路横穿京秦、风霜、京哈3条铁路，以前每天限行5个小时，长期拥堵不堪。高碑店村党总支认为，修建铁路立交桥，根除高碑店人行路难问题，释放经济发展能量，是群众多年来一直想解决的头等大事。2014年，支分书记与总支班子大胆决策，勇于担当，争取到了区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克服了资金紧、技术高、拆迁损失大等各方面的困难，为百姓建成了一条长2200米、横跨3条铁路线的4车道立交公路，贯通了高碑店村南北主干道，结束了高碑店村中心路限行7年和长期拥堵的历史。在高碑店村党总支开拓创新与苦心经营下， 历经十几年的治理和发展，不仅在古典家具的修复、仿制、展览和销售等方面开创了文化产业的品牌，并且通过深度挖掘区域古典文化，依托古典家具产业，打造出古典家具文化村，成为北京市朝阳区首批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借助千年古村的深厚历史底蕴，高碑店村党总支决定将这一雏形培育壮大，将发展商机定位于发展古典家具和民俗旅游文化。按照合理改造、盘活资产、合理规划、形成规模的思路，高碑店村党总支挖掘古村文化资源，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磨出了一条占地不多、投资不大、市场看好、村民受益快的古典家具街发展之路，并且迅速升级改造街面店铺，召开古典家具展示会，成立古家具协会，树立起老的是真品、新的是精品的经营理念，快速拉动了高碑店村古典家具产业的发展。古典家具一条街兼营古玩、字画、瓷器、石器等各类艺术品，在这条街上不仅能看到紫檀、黄花梨、鸡翅等珍贵木材制作的精品古典家具，还能欣赏到古典家具与欧洲家具的巧妙融合，中西合璧的精美家具和别具一格的家居装饰。为了推动古典家具街可持续健康发展，高碑店村委会对古典家具街进行了统一管理，支分书记和村领导先后两次对其进行提升，并于2016年提出了第三次提升目标，努力打造诚信经营千家百年老店，把古家具街建成高碑店村万代不朽的长城工程，重塑高碑店古典家具特色产业的龙头地位，综合提升古典家具一条街和国粹书画艺术区的整体形象和产业潜力，形成中国的文化高地。然而环境治理了，产业发展了，如何从根本上提高村民的居住水平，就成了高碑店村又一迫在眉睫的问题。经过八年抗战，2017年高碑店村即将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迎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收官之年。自2009年启动新农村建设以来，高碑店村党委组织班子凭借一股韧劲儿，顽强奋斗，不断创新，让村庄的整体布局变得聚集而不稠密，分散而有秩序。高碑店新农村建设全部完成后，新房将达到1850栋，6270名村民全部入住，真正让村民过上了好日子，实现了小康梦。如今的高碑店村，古老的通惠河傍村流过，通惠灌渠穿村而成，两岸绿树成荫，街道干净整洁，建筑风格也古香古色，民俗与现代在这里相得益彰。高碑店村在其长足发展过程中，结合末端治理与源头控制，兼顾软环境与硬环境建设，既强化了对村民环保意识的教育与宣传，同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既积极整治现有环境问题，又有效建立创新机制，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奠定了基础，为经济发展铺平了绿色之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来自密云区王继怀的征文，塞外古村翻字牌。在冯家峪镇，以白马关城堡为界，以南被称作口里，以北称作口外。白马关城北5公里外的翻字牌村是地地道道的老口外，村子不大，只有70几户人家，100来口人。白马关河从村中流过，几十户人家分别住在河的南岸和北岸。村子公路北侧是一座长30米、高5米的小孤山，向阳石面上刻有33组文字，当地居民称之为“翻字”。字体有大有小，字大的有40多厘米， 小的也有十厘米，一行一行间隔有序，一笔一画直取自如，多少年来无人辨识，被当地人称为番字天书，番字牌也因此得名。这些字啊，有篆书之妙，楷书之美，排列整齐，行距分明，虽然已年深日久，但是字迹仍异常清晰。经专家辨认和鉴定，番字石刻形成于元代，采用梵文、藏文、蒙文三种不同的文字书写，大意是为人类祈祷平安。也许因为番字石刻有祈福平安的缘故，明朝以后，随着边关战火的停息，有人开始啊在这里选择定居之所，渐渐的，这里便形成了塞外一个很有名气的古村落。上世纪50年代，番字牌人民公社成立，公社机关就设在这个古村落里。让番字牌村远近闻名，除了村中祈福平安的磨牙石刻外，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故事又给这个塞外山村增加了神秘的色彩。在番字牌村村北有一条大川，叫野马川，相传杨六郎杨延昭的白龙马就得于此处。古时候，野马川的两面高山上怪石林立，树木参天，杂草横生，恒河水从川里咆哮而出，直奔川外。不知什么时候，川里啊出现一匹野马，这匹马长得雪白耀眼，凶猛彪悍，时常出没于山林，栖息于水中，见人就咬，招边就踢，一声嘶鸣满川回应，能使野兽寒心，一两个人根本不敢从此处经过，许多人想除掉这个祸害，可始终没能成功。一次杨六郎打仗从此处路过，碰到了这匹马正在恒河里溪水玩耍，六郎一眼就认出这是宝马良驹，就从岸上一跃，飞似的跨到了马背上，抓住马鬃，挥起马鞭，这匹马凶性发作，一声长鸣跃出水面，飞驰而去，马跑得越快，六郎越狠抽它，最后啊，这匹马顺从地停了下来，从此这匹马就成了六郎的坐骑，因从水中而得，就叫白龙马。白龙马跟随六郎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北部辽国只要看到杨六郎的这匹马和他的一杆枪，就会望风而逃。有一次北辽又进犯中原，当时六郎正转战燕北，担心辽兵又来进犯，便把这匹白龙马留在了现在冯家峪北30里的关上。北辽兵到此一看，认出是杨六郎的白龙马，便吓得抱头鼠窜，不打自退。从此传出了杨六郎独把三关口的传奇故事，这个关口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白马关。明朝万历年间修补长城，在此处又修建了一座城池，城门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篆刻着白马关三个大字。为纪念这位古代英雄，如今在番字牌村东街头的广场上，人们为他建起了一座雕像，雕像上的杨六郎骑在白龙马上，身披铠甲，手握弓箭，目光炯炯，注视前方。近年来，村里借助文化广场的空地举办集市贸易，每逢集市，远至丰宁、滦平及周边地区的村民就会开着农用车，将自家盛产的农副产品运往此处进行交流。贸易的往来不仅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需求，也给这个古村落增添了人气。番字牌村虽四面环山，但这里的交通十分顺畅，为大批游客提供了出行的便利。为解决游客吃住问题，村里大力发展民俗旅游，每当双休日、节假日，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就会踏上这春来踏青、夏来赏花、秋来采摘、冬来观雪的绿色旅游之路。幽深的乡间小路，哗哗作响的溪水岸边，瓜果飘香的密林田畴，白雪皑皑的坡坡岭岭，留下了游客的足迹。古老的番字牌，淳朴的小山村，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听通州区王瑞红的征文，我与张湾村的故事。近日我从西城区回通州老家张家湾村，一下公交车就看到，不论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还是基本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家以后，家里的变化更是让人惊喜。回想十几年前的张家湾村，当时的路面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高低不平，堪称是刮风满天土、下雨满街泥。当时没有公交车，如果去北京城里办事，先得借一条小毛驴，把要去北京城的人送到通州火车站，坐火车去北京。再说个人家庭，仅以我为例，住的是三间用土坯碎砖头盖起的低矮简陋的小平房，房顶由黄土泥花街砌成。如果是下雨天，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雨停了，屋顶还接着漏雨。炕上地上摆满了盆盆罐罐，用于接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可想而知，那时家里度过的苦日子。从吃的方面看，全家五口人每月大约有70多斤元粮，只能够吃半个多月。为了填饱肚子，就到田间地头去挖野菜，到公路上去揪树叶，拿回家洗净后用开水焯熟，掺在玉米面里充饥。因此当时不少人啊得了浮肿病。再说穿的方面，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父亲去北京学徒时穿的衣裳都是补丁落补丁，更甭说家里人了。父亲在北京西城那家食品店当学徒期间，早起晚睡，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打扫商店内外的卫生，平时没有公休日，只能到春节、元宵节两大节日过后才能轮流回家看望父母亲人。休假完回北京上班，如果遇上下雨下雪，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当时都是土路，雨雪过后道路泥泞，手里啊得准备一根小木棍儿，骑一会儿车就得下车，用小木棍儿捅掉塞在闸皮瓦圈之间的淤泥，否则无法骑行。从2002年开始，张家湾村委会进行平房改造，很快就建起了几十个样板楼和别墅。2003年国庆节前，村委会在我家原有5间平房的基础上，又交了3-4万元，分到了2个78平的两居室。由于父母年过七旬分到1层，母亲抓阄手气好，抓到了一个2层，非常幸运。拿到房屋产权证后，子女们共同出资对房子进行了精装修，2个卧室铺上了木地板，客厅、厨房、卫生间铺白瓷砖，墙面刷白漆，显得非常干净漂亮。装修完以后，我们子女为新房购置了家具、空调、灶台等等，开通了天然气，又装上了宽带，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也不用出门买菜，因为冰箱里总是装得满满的，想吃什么就拿什么，真是方便至极，堪称是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心情非常愉悦。再说家庭收入方面，父亲1987年退休时退休金是118元，如今涨到了34904元，39年增加了3405倍。母亲在家务农，50年代每月25元。2016年国家进行农转非，由国家财政颁发养老金，今年已经涨到1859元，67年涨了73倍。 这些大喜事儿都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关怀，让我们真真正正过上了好日子。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最后请听海淀区五书营的征文，最美山村车耳营。凤凰险峻古道城，蓝天红轮云中升，一座村庄傍山岭，人间天堂车耳营。车耳营是明朝将军戚继光在此安营扎寨驻军而得名。8年前我嫁到了车耳营，亲眼见证了这个古乡村的巨大变化，心中总会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小乡村三面环山，地处凤凰岭自然风景区南线，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天然氧吧，人间仙境，景观独特。北魏石佛遗址、先人吕祖洞、诚信关帝庙、千年迎客松、黄埔院和雄伟神秘的金刚石塔，被传说庇佑式的车耳营，处处都是文物古迹。徒步攀越西山巅，看到的是云涌山谷生紫烟，千顷崖壁伫立天，松柏苍劲，桃花杏花香熏十里，核桃、山杏、毛桃、板栗、桑葚、冬枣，还有蜜桃、樱桃、苹果等等，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引来无数看客游玩。凭借党的政策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车耳营越来越好，获得北京市最美乡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村、中国美丽乡村等称号。党的政策好，村干部落实到位，从环境上运行垃圾清运机制，落实环境保护门前三包，村里干净整洁。依据本村自身的优势，为广大村民求致富路，转移本村农民的就业形势，采用新技术，转变新方式，大力发展水果种植业、采摘业和民俗旅游接待业。家家开旅馆，人人当老板，重点开发乡村旅游。如今的车耳营啊，是现代化、信息化的新农村。以前是等游客来住宿，现在是网上预订、刷卡预付定金住宿。以前是等人来买水果，现在是网络销售、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快递送货上门。村委会专门为村民设置文化大院，设有图书室、编织室来传播文化技术知识，修建24校文化墙，定期举办道德大讲堂，对村民进行国学知识培训、英语培训和厨艺培训。村委会积极落实惠农政策，抢抓机遇，免费为村民更换门窗、修建燃气管道，以确保村民冬季清洁取暖。下雪时，村领导带领大家路面撒盐防雪、清扫积雪，保证山路行驶安全畅通。村里的大小事儿离不开村领导的亲力亲为，最让人难忘的是领导们工作中的热情，他们脸上时常带着淳朴的微笑，和蔼可亲，不辞辛劳为大家办了数不清的好事儿。每个来车耳营的人都会发现，这里山美水甜，人更美。用心感受这里的乡村人情，品味生活，亲近大自然，放飞心灵，体验世外桃源般的和谐与安详。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